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北风风力依然强劲，风寒效应比较明显，大风蓝色还在预警当中，风大天寒，空气干燥，流感高发，所以请出行的朋友一定注意防风保暖，谨防感冒，体热人群应该尽量待在室内，减少出行。此外还要注意用电和用火的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温度1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级， PM10 的浓度升高。今天的洗车指数是3，北风较大，局地有扬沙，不适合清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受今天早高峰交通勤务的影响呢，目前本市的拥堵还没有完全退去，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在以下地段。在东二环路外环的南向北方向呢，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东南二环的景泰桥一直持续到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在东三环路目前呢外环南向北方向，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刘家窑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的燕沙桥。而在东四环路同样呢也是在外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是从18里店桥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红领巾桥。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规避拥堵路段，小心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时拧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3，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好消息好消息，第三批中国森林氧吧的评选最近呢公布了结果。那么全国呢有31个森林生态旅游地是荣登了榜单。 嗯， 那北京呢也有唯一的一家。 只有唯一的一家。 只有唯一的一家，也是第一家 啊，全北京的第一家。你猜是在哪里？ 这就真猜不出来。 你使劲猜。 我想咱们北京，咱们要说原始森林，咱们其实北京没有真正的原始森林啊，只有原始次生林。 嗯， 环境最好的应该是怀柔的喇叭沟门那个地方的这个什么负氧离子含量说是最高的。 对，那么中国森林氧吧的评选的这个标准呢，就是植被密集，空气的负氧离子浓度高，空气清新，而且呢还有很多的这种自然保护的动物，有野生动物出现。 哦，得多个条件都满足才行。 哎，那么我们哪里是北京第一家荣登这个榜单的呢？你说的就有点远 啊， 其实就在海淀区，海淀区的百望山森林公园荣登榜单。 哦，百望家园后边那块是吧？ 是在做广告吗？我们相信啊，如果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们都希望是 自己家门口，或者 是 离此更近一点啊。 对。 但是我想，随着北京最近的这种绿色环保啊建设的发展呢，你这样的地方会越来越多的。 对， 嗯。好了，那么是不是住在海淀区百王山森林公园附近的朋友，现在是乐得都乐开花了呢？ 跃跃欲试哈，但是旁边就守着森林啊，也不够，这只是第一步。您还是得真实的养成啊，每天或者咱们说每周能真的到森林里面去走一圈啊，用这个新鲜的空气，饱含负氧离子的这个好空气，把我们的肺洗刷一下才行。这个习惯还是需要去坚持的。 对，那么之所以百望山的森林公园森林能够得到这次评选的好的成绩啊，是因为它的森林覆盖率呢达到了95%，这已经很高了。 嗯， 而且呢有三季有花四季有景的景象，就是说它不光是春暖花开的时候美，那一年四季呢都非常的漂亮。另外呢有很多生物的多样性，说在那个地方呢松鼠啊野兔啊刺猬啊獾啊，有很多野生小动物都在那个地方栖息，而且呢有鸟类大概是60多种，所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森林氧吧。 嗯， 那我们今天也可以分享分享啊，在您去过的、走过的或者听说过的地方，您认为哪里也可以被称之为您心目当中的森林氧吧呢？我们不是说的是家庭氧吧啊，我们说的是森林氧吧。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之后呢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帮友们请教求助，有什么物品需要转让求购，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取得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请记好啊，您请在微信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京城帮帮团，才可以加到我们。好，那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 嗯，这位朋友啊遇到这么个事儿，这个想哪儿去了，我这又刷没了。 他是说哪里能够买到18年的台历，说以前呢在农贸市场呢是可以买到的，但是现在呢发现没有了，跑了很多的文具店啊也没有发现。他说本人呢在石景山区，哪位知道啊这一片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可以买到2018年的台历，请跟他分享一下，谢谢了。嗯，电话是1316136。哎呦，这个电话是不是少了一位啊？ 是少了一位， 电话是少了一位啊。但是没关系，如果您在听节目的话呢，但哪位听众知道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把您知道的这个地方直接发送给我们就好啊。 嗯，对，一般来说那些市场甚至包括卖文具的地儿，他们都会进很多这类不同的这个台历，有的卡通的，也有一些什么风景的自然的，还是选择挺多的我觉得。 嗯，那他已经去过了，那么他去过的这些地方呢 都没有 找到， 也是大点的那种专门卖文具的集散市场，像我知道沙子口那些地方的那个文具市场肯定是有的。 嗯，我记得呀以前有一篇文章专门写过，叫做北京最后一家挂历小店。 哦， 对，说是在西四北大街那个路口不远的地方。 嗯， 不知道现在啊那个小店和一直坚守了很多年卖日历卖挂历的卖贺年卡的这位老先生老爷爷还在不在了 啊。 那么住在西四附近的朋友也可以帮我们打听一下啊。 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这个问题我觉得挺难解决的。而我3年前啊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卖了一把紫花纹的旧伞，我想把它找回来，这怎么找呢？ 这太难了，真的，当时谁买的得确定他还听着您的节目，然后类似的这个伞恐怕也有不少，您怎么知道就是当时买的那家呢？ 对，如果说您能够说很确定的是哪一个门脸啊，那您回去找看看他还在不在， 对， 是不是还是那位老板，有没有易主，那也就没有什么再多的方式了，除非当时你们留了电话， 对， 那这个电话有没有改，因为都三年的时间了啊，哪位帮着出点主意看这事儿还有戏没戏了啊， 肯定是过后啊发现家里人在那个伞的夹层里头藏了金条之前没说， 那这分量不对啊，反正我估计这里面肯定是有故事啊，三年前卖了一把旧伞，能不能找回来，在潘家园的旧货市场估计悬，没准人家都又倒腾出去了。 哎，我跟你说这事儿要真成了，咱们就真担得起万能的帮帮团了。 好吧，他留电话了啊，13683350991，13683350991。 这个需求挺有意思的啊，他说我有一件男款的羽绒服，这个帽子呢经常需要洗，衣服又不脏，光是帽子脏，我就想能不能做一个帽子套，大家谁知道哪有能给这个羽绒服的帽子外头做个套的。 这个帽子不是始终跟衣服在一起吗？如果帽子脏的话，衣服难道不脏吗？ 他衣服就是这个帽子，因为你想脖子这块啊，尤其冬天有时候咱们得把嘴给护住，哎，嘴上啊，这个脸上啊，各种油脂东西的确是会多一些，还是要比身上脏的早一些。 哦，我是觉得羽绒服的领口跟袖口那个边儿特别容易 脏， 包括兜的那个地方啊。 对对对。 帽子，反正他就想做一个羽绒服的帽子套。 对。 有听说过的没有啊？ 哎，看看。 或者您直接奔小裁缝铺问问，说我就这么一需求，您给我 对 给我拾到一个。 好的裁缝真的是，就是之前就算没做过，但你把这个需求只要说出来，我就敢去尝试着给你做。 嗯， 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520126389，13520126389。 这位听众呢，想了解一下啊，他们家有一孩子11岁了， 嗯， 睡觉的时候打呼噜， 嗯， 张着嘴睡觉，这经常听说是成年人这样哈，没有说这个未成年人，反正听得少吧。 嗯， 他说我们去看了大夫，大夫说呢，最好是动手术。 对， 对，他说大家有这种情况吗？ 有，很普遍。 嗯，反正成年人这情况挺多的，但是小孩目前来说我还没有听说过小孩做手术的。 少见，但是呢如果说他现在已经就是医生既然建议动手术嘛，那肯定是通过咱们这个检查发现他这个位置的那一块，这个就是咱们说有一个这个小肉啊长得稍微的肥大了一些，如果这个年纪就已经肥大了，指着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解决不太容易，尤其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每晚睡觉都张口睡觉打呼噜，实际上呢在夜间他的大脑是处于一定程度的 缺氧的状态。 对，这个我们做一个血氧监测很容易的会发现血氧浓度不够，而这个呢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是有不良影响的。 嗯， 所以呢医生如果建议需要做的话，这个不会是蒙您的啊，这个咱们及早的做。鼾症这也是挺普遍的一个现象，只不过儿童发病率不高。 对，反正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就是有一些成年人哈， 嗯， 男士们这个问题居多。 对， 然后也是分享的做手术的一些方法啊，但是孩子虽然没有，但是这个手术敢肯定的说它是一个很成熟的手术，而且是一个比较小的手术吧。嗯，您再听听大夫的意见，也听听大家的分享好吧。 嗯， 我们再来看看养花的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兰花怎么养，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浇营养水。 这应该等咱们那个来泰的专家来的时候说，这个兰花因为对 专业的问题， 本身兰花就比较娇嫩嘛，不是说。 还有就是您是什么兰花？ 对，种类 也 很多， 很多很多种的。 那吊兰就很皮实了， 吊兰你都不用搭理它，也不用老浇水，老浇就把那根就浇烂了。 是 我发现冬天有的时候那个气温合适啊， 嗯， 那兰花就是吊兰也是疯长啊，长得还挺快的，该剪还得剪啊。如果哪位听众对于养兰花也比较在行的话，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这位听众分享一下啊。 嗯， 这位听众打算去泡温泉，第一次泡温泉，但是呢不知道有些什么注意事项，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啊，他有高血压的问题， 哦， 心脏可能也稍微的有些问题，说得注意点什么问题。 您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您别泡，因为这个下池子之前池子边上都会有一个警示， 嗯， 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患者不要下去泡，因为这个温泉呢，虽然说是好东西，但是呢，温度啊，时间长短呢，跟每个人个体的这个承受能力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您本身已经有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问题，那么在泡的时候呢，风险就比别人要高一些。而泡温泉能带来的好处和这个风险相比，这是不值当的。 反正是有一定风险啊。但如果您呢确定想尝试一下的话，就前提在您比较稳定的状态下啊，在规则服药的前提下，不要去泡那个特别热的池子。 特别热的，对对对， 您可以提前感受一下，从泡脚开始， 嗯， 感受一下。如果觉得有点不舒服，到此为止。 对 啊，而且就是说，如果您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泡的时间也不能太长。即便是没有病的人，就是第一次就是下水的时候泡的时间也不能太长。但是鉴于您这个情况，反正您对于您自己的身体应该是最了解的。 嗯， 就是、我们不建议您去做这样有风险的尝试。 对，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求助问题。 这位朋友这问题好解决啊，控制电视机和机顶盒的遥控板上的按键主要是管电视那带机键失灵了，这个肯定就是用的最多嘛，嗯，每天开关哪能修理，或者是哪能买到新的遥控板。这位朋友留了电话 13681530024 13681530024，我们的帮友们可以跟您联系一下，看您家离哪儿近，也是一般咱们小区比较集中的这种市场里面都会有电子产品的柜台，像在咱们北京地区，这些柜台基本上都有歌华的这个机顶盒来卖。但是看您家，如果说您家这个用的那个网络不是这个咱们最主流的这个歌华的，别的家的，那可能需要您跟厂家去预定一下。但如果是歌华的，这些市场里面都有卖，淘宝上也有，而且价钱很便宜，也就20块钱一个新的。 好，说到市场啊， 嗯， 有听众反馈了一个信息啊，昨天有人问什么地方能够磨那个小米面， 嗯，对对对， 这位听众说陶然亭太平街早市， 哦， 有磨米啊，磨豆什么的啊， 嗯嗯， 估计可能给人点加工费就可以了啊， 嗯， 哎，说到这事儿，我就想起来前两天不是有听众说想去喝那豆汁儿吗？ 对啊， 您去了吗？您帮我们去这个采访的怎么样啊？那个店还开着吗？豆汁儿的味道如何呀？跟您想的一样吗？多少钱一碗呀？我们都惦记着呢、啊。 那么多问题、啊， 别以为我们忘了，我们都惦记着呢啊！ 你这鼻子喝碗豆汁就好了，其实。 啊，好几位听众说这个喝豆汁治感冒，有这一说吗？ 它本身去火、解毒，绿豆的这个东西嘛，就从咱们中医的角度，那么如果说尤其这种流感、抗生素都不管用，归根结底还是得调动咱们自身机体的抵抗力，那喝点这些败火的东西应该没坏处。 嗯，至少没坏处哈，没什么副作用啊。好吧，这个几家欢喜几家忧，咱说的这个豆汁儿挺高兴啊，但是这位呢挺不开心的。 怎么了？ 他们家狗狗丢了。 有， 嗯，他是说1月5号下午，我家狗狗名叫黄黄，就一只小黄狗啊， 嗯， 在新港家园走失了。他说狗狗全身的毛色呢就是黄颜色了，胸前和两只前爪呢是白色的。他发了一个图片给我们啊， 嗯， 挺萌的一个小狗狗，耳朵是立着的，就小猎犬的那种， 嗯， 那种型儿的那种啊， 嗯 嗯。说哪位知道他的下落，请一定告诉我们，谢谢了。电话是13621106438，13621106438。说到狗吧，前两天有一个网上的新闻特别好玩，你看了吗？ 嗯， 有一只白色的萨摩耶，然后跳上一辆出租车 啊， 就跟人家的车可能走了丢100多公里，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然后那个开车的女司机都不知道，再下来的时候打开后备箱才发现，怎么窜出一只狗，然后那狗就跑了。后来呢，这个狗的主人就到处找这个狗，说他不知道因为什么是生气了还是怎么着啊，反正脾气挺大的，离家出走了。 嗨， 然后因为有视频的监控嘛，就看到这个狗 上了这车了。 哎，是趁这个司机不注意，然后窜上这个车的，人司机根本就不知道。 哎呀， 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就是目前那个狗，当时司机不知道怎么回事嘛，他就跑了，没有抓着。现在狗狗的下落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但也没有找回家。反正家里人挺着急的，因为是一只老奶奶一直在养它，丢了以后特别难受，特别难受啊！ 真走这么远，反正估计也困难。一般近距离它寻着味儿，狗不是都能回来吗？不有那段子，家里狗不想养了， 嗯， 给扔出去，结果最后发现狗带着这主人又回来了。家里女主人问怎么又回来了，狗怎么也回来了？男主人说要没它我回得来吗？ 所以说这个狗都跟家里的一份子，都跟孩子似的哈。 对啊， 不过这只小白我觉得这脾气够大的， 是 说颠儿就颠儿了， 嗯， 离家出走这一点都不好玩啊。好了，有些信息呢我们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和求购的信息。 这位朋友啊，有一个气垫床想转让，价格面议，电话是13269231701，13269231701。 嗯，这位听众呢，家里面要换新房子了啊，先恭喜您啊，有自家用的1.8米的实木大床，600块钱出手，还有3组的布艺的旧沙发，打算100出手，在通州北关附近，您得自己取啊，微信号码是罗云596，罗云汉语拼音全拼，说请注明一下是京城帮帮团，谢谢了。 这位朋友啊，由于家里装修房子，有很多东西呢可以转让给需要的人，包括床品啊、床单、枕巾、枕芯儿、各种花布都是全新的。联系电话呢是64749131，64749131。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全新的小冰柜，没有用过啊。原价是600多，现在呢打算300出手，就半价吧，价格还能商量啊，您得自取。电话是13121554950，13121554950。 说这小冰柜啊，我想起来，就是我不知道他这是正经冰柜还是那种说小的那种冰箱，微型的。昨天不是有位朋友说到那个冰箱用了一年以后，现在每次启动老是咚咚的声音特别大嘛。 嗯， 我就想起来，原来以前我们家有一个那种就是小的像酒店用的那种冰箱，只有冷藏没有冷冻的那种，它也是用了一年多以后，你别看它那么点个儿，它启动的那声音比家里那个大冰箱还要大。我估计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这东西反正也便宜，质控什么的可能稍微的差一点，就会出现这些问题。但是这种全新的小冰柜啊，这个还是不一样的。这您家里头逢年过节马上春节要到了，冻点肉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 这天还用搁冰柜呀、啊、这天搁阳台搁门口不就全成大冰坨了吗？ 不行，这个真的冻肉还是得-18度长期的保存，咱们外头-8度，白天天一来太阳一照又变成1度2度了，怎么办呀？ 再拿下来全当锻炼身体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2副老花镜，全新350度，还有一副呢是80%以上新，是200度，它有2副啊。 嗯， 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电话是13718656760，13718656760。这老花镜我不太懂啊，因为像近视眼镜啊， 你很快就会懂了。 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淘气，就是。你看我要说什么来的，就是好像必须得去配哈、啊、亲自去配。这老花镜是不是就是说只要度数是对的应该都差不多呀？ 相对来说它不像近视的那么矫情， 是吧？ 对对对，大家往往都是就是在卖眼镜的地方、拿来拿个100的我试试，拿个150的我试试， 嗯， 能看清不头晕就可以了，好像不经过那个验光的过程。但是为什么我说你用不了多久就会用上呢？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花眼的问题了。 你花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同是天涯沦落人吗？ 哎，不是说近视眼的人不太容易花吗？ 所以啊，这其实是一个误传 啊。 只不过花了以后呢，因为你本来近视，所以你花了以后的症状是你看近处的时候有时候也看不见，看远处也看不见，所以需要做那种就是渐进镜片，叫做上半层是看远的，是凹镜、凹透镜，下半层看近啊，其实不是凸透镜，只不过是加一个小凸透镜片，把凹透镜的那个度数给你折一部分，使得你看近处也不吃力，是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说这个最好还是因人而异哈， 因人而异， 最好是试一下啊。 我能想到这是老花镜2副，您要不要的话啊，其实你知道适合干什么吗？ 啊， 都是凸透镜，可以买回来给孩子做个望远镜玩。 那实在没招就这么干吧。 对 啊，你都花了是吧？啊，恭喜你，你就花着吧啊。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转让的物品啊。这位转让的这个斜放式收放音箱，这名字还挺好的啊。 人家叫便携收放音箱，什么叫斜放式、哦、我还以为放斜的呢。 我这个看错了一个字儿啊，叫微型便携收放音箱是吧？ 嗯， 这个是什么东西？ 哎，你桌上有一个黄颜色那小东西，你记得吗？ 哦，我知道了， 就是它， 就是那个小音箱哈。 对对对， 但它有名字，它叫不见不散。 对对对， 这首歌的名字也是一部电影的名字啊。 是， 说外观呢特别小巧啊，音质很不错，多功能，使用的是锂电池， 嗯， 还可以用 USB 那个接口充电，也可以插 U 盘，还可以用 TF 卡直接放歌曲， 对，小的那个 microSD 卡， 同时还可以当做 U 盘储存器使用。 哦，本身里头还带内存的，等于是。 对，重点是它里面还有这个 FM 调频收音机，可以自动搜索电台。哎，这个就是功能挺全的，个儿也不大啊。 对， 转让价格是50块钱，谁想要的话，请跟这位联系啊，17800836137，17800836137。 你说就兜里揣一个这个， 嗯，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吗？ 就去那些氧吧，你知道、咱们的朋友已经给咱们回了好多他们心目当中的这个氧吧了啊， 嗯， 门头沟的妙峰山呢、然后刚才还有提哪儿来着啊，百王山也有去过的，还有朋友说去过这个宝岛台湾的阿里山，就在这些地方你兜里头揣这么一个便携音箱，我跟你说那这放上什么什么凤凰传奇之类的那个感觉绝对就不一样了。 好吧， 扰民的， 非得放凤凰传奇是吗？ 也不用 TFBOYS 也行。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哈。 对啊， 好吧， 真有啊？ 没有。这儿你觉得算氧吧吗？叫什么歌吗？ 成都。 对，成都有很多山，也是非常美的。 成都来 可以称之为 对我来说是个翅膀。 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这首歌曲呢除了能够想到四川那边的好山好水好吃的啊，还有一种浓浓的那种思念的情谊啊。说到思念呢，这位听众想找一位老战友， 这位战友啊是1973年入伍的北京籍啊，叫冯全生，服役的时候呢是在海军汕头某部，现在战友们都非常的想念他，如果有知道这位冯全生下落的，可以和这位赵先生联系，18911096186，18911096186。 嗯，我们也祝愿所有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啊，不管是找什么的啊，找同学的，找老朋友的，找老街坊的，找战友的，包括找一些 什么 自己家里人的是吧，宠物的，都希望你们能够找到他们啊，因为团圆和在一起是最重要的。 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

非常感人的，就是老爷爷每年到年末的时候都静静的等着那些老朋友的到来，就大家好像也都是很熟悉了，没有过多的寒暄、就到时候自然就来了，然后每年见着一次，好温暖。 想起一个那个小说来，短篇小说，夜晚阳春面，记得吧，就是每次也是到这个新年的时候，这个妈妈会带着孩子们来这儿吃，年年的到最后的这快关门打烊前的时候，都会老板老板娘本来其实该关门了也不关，开着这个店就等着这一家人到这儿来吃这碗阳春面、 也挺像那个现在特别时髦的那个小说《酒杂货铺》里面那个老爷爷、他把现在和过去的那个时光给连接了起来， 对对对， 因为在那个小店里面真的是以年来计算，老爷爷就是也有一个自己的坚守吧，就是说希望这些老朋友这些老主顾每年都能够来，因为有很多人都是老人了，他说也可能这次见面下次就未必能够再见到了，如果错过的话很可能错过的就是一生。 嗯， 谢谢老爷爷啊。好，那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啊，其实我们这里满满的也都是温暖和情怀。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啊，今年全国推广的微信电子身份证这个怎么用啊，你们知道吗？您好时髦啊。 真是，我们还没拿着 您们好，您真好时髦哈。 新闻里面 关注时事哈、 新闻里面看到了要推广这个电子身份证，就是将来我们出门可能就不需要再带着咱们现在的这个二代身份证了啊，可能通过微信扫一个码、这些信息呢都能够识别出来，但是呢这个推广还得有一个过程啊，真到那一步的时候，肯定咱们会大范围的新闻媒体也会做这些介绍啊，如何去使用。现在您出门咱们还是按规定带好身份证。 好，另外呢这位听众呢也是说一直在听我们这个节目啊，想请大家呢帮着推荐几个愿意为老年人做公证的地方或者是律师。 哦， 关键是这样，就是首先您是为什么做公证，是遗嘱公证，是财产公证，还是房产公证，这些呢相对来说都是不太一样的。另外呢您是愿意付费的，还是说想找免费的地方。 对， 因为付费的话 哪儿都可以做 都愿意哈，没有不愿意的，但免费的呢可能有一些就有指定的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对，而且它有一个是有名额的限制、可能需要排队， 还有年龄的限制， 对，就是您得真实的家庭这个情况可以去申请这样的一个援助项目才行。 好吧，我们看看过两天能不能请我们帮忙团的那位志愿者嘉宾啊，就是李律师来看看他能不能给我们说说这个老年人做公证啊、或者一些什么相关的事宜吧。就是您的问题最好再问的稍微的具体一点啊，是哪方面的情况，这个也很重要啊。这位听众呢有两个事儿想咨询一下，第一个是哪位帮我知道啊，家用净水器可以换三个过滤芯儿的哪种好，质量好，换着方便，还经济实用，就是那个哦，有三个滤芯儿的那种， 几层过滤嘛、 对，它是三层过滤的是吧。 嗯， 好吧，这个大家可以私信分享一下啊，特别是品牌什么的。 对， 第二个问题呢是5324的开头电话是哪个地方的呀？北京有吗？ 我猜他这个应该不是指的问区号，因为区号的话前面得再加一个零，0532那是有地儿的，但是再往后一位那个就已经是当地的那个局号了。如果说您是想问都在北京，咱们010开头的，只不过这八位电话号码前四位是5324，这个现在因为咱们的这个程控网络呀，已经就是能够让这个电话呢，就好比说您搬家移走，这号跟着您走，所以它并不绝对，只是大片上，我们知道可能某一个地域，某几个字母开头的电话多一些，但是这个呢，并不是绝对的。以您所说的五开头的这块这儿，咱们其实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现在后来的这些就是怎么说，推销电话呀什么的，都是这块的。我猜您可能是老接到这个开头的电话打，但是您不知道是哪儿，尤其您又只说了前四位，后面有可能他们还都是就是每打一次后面换一次， 都换一个， 但其实都是通过软件模拟出来的，您不必太在意。如果日常生活中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啊，您接到不认识的电话就放轻松就好了。 对，因为一般像我们或者年轻人都会有一个软件或者是手机里自带的， 对， 它会帮你识别出这是什么电话，有一些常用电话它都直接告诉你这是哪个公司的什么什么电话， 哎，对， 或者什么什么学校的电话，有一些呢可能被很多人标记过说这是房产的， 对， 这是快递小哥的， 甚至有这是 骚 扰 的， 对， 都有，就是您也可以尝试使用一下这样的，挺方便的啊，帮您顾虑到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对， 哎呀，这位网友特别好啊， 他说我是帮帮团的一位老听众了。 嗯， 我跟你们说说人家豆汁儿的事儿吧。他前两天啊，刚从北新桥二条买的豆汁儿，现在正常营业，上班时间呢是早七点到下午四点。他说不过卖的都是生的，得回来自个儿煮。除了豆汁之外呢，还有麻豆腐和灌肠。我觉得最可爱的是这位网友的名字， 啊， 他的头像呢是一个白发苍苍的阿姨 啊， 但是他的网名叫柯南女神。谢谢女神啊， 很潮啊。 对， 看柯南， 谢谢女神。对，那如果想去感受这豆汁的朋友啊，人家很确切的说了，早上营业时间啊，七点开始到下午四点，您都可以去。不过目前说都是生的， 啊， 您得自个儿会熬， 回来自己煮， 得自个儿会熬啊。好，我们再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吧。 这位朋友啊，想求购一组电暖气，13521155546，13521155456， 一组是吗？ 对。 一般就是那片儿，就是那普通的暖气，我们说几组几组， 一组，对啊， 还是您写错了。 电暖气就是一台一台的嘛。 对，按个儿论的哈。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这你说吧，这你熟啊。 德国大师牌450耳机一副，联系电话是6343-0582，6343-0582。您能点这么 专业的 具体型号的专业牌子的耳机，我相信您应该也是对这方面比较有追求的啊。但是呢，我个人真的不建议在我们帮帮团的平台上啊买这类的专业产品，因为如我不知道您自己本身是不是这方面的这个擅长的人，耳机二手的这个挑选还是很有学问的。真实的能够以很便宜的价格淘到非常好的二手的这个货，但前提呢得是您懂，您知道如何去鉴别检测它线里面，因为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暗伤，这些东西呢您得在就是经过一两个小时的试听才能够去发现它。如果说您只是听别人介绍说这个耳机很好想买，因为这个耳机正品的价钱最起码淘宝上恐怕也得在1500以上，官方报价应该是在2000元左右的。您要平台交易的话，您一定慎重，千万别买到一个就是可能已经有暗伤的这种耳机，我是说。 好的，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笔记本电脑用的电源充电器，它是要戴尔 JAL90-19 这么一个型号的啊。电话是13718221431，13718221431。 这位朋友啊，想看看咱们团友家里头谁有闲置的二手全自动麻将机，老同事没事了想聚在一块儿玩玩，还懒得洗牌，要买个二手全自动麻将机啊。 那确实挺省事儿的。 是13671318972，13671318972。 省事儿是省事儿啊，但是它有点占地儿啊。这位想求购的是二手的挂机空调，没有说具体的一些要求啊。电话是18201149753，18201149753。 这位朋友想求购这东西，东西是好东西，您希望这价钱有点忒便宜了。60寸电视一台，想400块钱以内。60寸电视 还得是全新或90%新的， 这不容易。60寸电视新的，这个就算不是高清的，现在价钱也都得在好几大千往上的， 关键后面还有呢，全自动洗衣机200左右，冰箱200左右，全新或90%新的，这个 稍微难点，您看。 希望理想能照进现实啊。 对对对， 估计戏不大啊。 谁就也是谁家彻底的装修，要怼出去啊。 在通州，电话是13910258534，13910258534。他求不到，他就知道这个价格有点不大靠谱了。 对对对， 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像这样的家电，在我们帮帮团里是应该很快能够求到的，如果价格合理的话啊。 比如这位朋友求购一个32寸液晶电视，价格别太高，没具体说数，这希望就很大。13520426080，13520426080， 这有商量就好办啊。 对，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一个电的足浴盆儿，就一要求啊，温度上调能到40度，这一般都应该能到40度吧？ 足浴盆一般最高能到60度。 对啊，这个要求不高啊，这是基本要求啊。电话是13693628240，13693628240。 反了，8204 啊，对不起，8204。主要我看到这条信息了 啊， 这位听众说。 那谁谁谁 啊， 那您得补点地理知识啊，成都都是平原没有山。我说的是四川。成都边上不都是山吗？ 成都往周围去，青城山呀，峨眉山呀，都离得也不算太远啊。 嗯，我应该准确的说啊，是四川， 四川 不能说成都啊。 对对对，成都盆地整底下那块儿那应该是。 行，谢谢您的指点啊，谢谢。另外呢，这位听众说，刚才你们讲的那个挂历啊，还很温暖，说那个老爷爷的具体地址在哪儿，有没有电话？ 哦， 文章上没有留人家电话，只是说那个小店呢是靠近西四北大街的路口不远处。西四北大街的路口不远处，哪位朋友去过啊？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具体的门牌号？可以一起分享分享，感受一下这个时光的魅力啊！ 因为刚才那位朋友介绍，不是说从这个42路坐到四中下车往西四里头走吗？那应该就是从平安里路口往里扎，走在路边，您打听打听，我估计这种老店知道的人会非常多。 嗯，好，谢谢大家。这位是想推荐房产继承遗嘱方面的相关问题， 公证是吧？刚才问的那位， 也可以付费啊。 嗯， 那我们李律师就可以。嗯，律师是大家特别信赖的一位帮帮团里的好律师， 哦， 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都给他打电话找他，而且他从来都不收费的。就， 哦， 简单的那个咨询他从来都不收费的。 没有， 嗯，因为我们都知道律师的咨询，他是费用很高的。 对对 对， 对， 因为他有时候一个案子会拖很长时间。所以是不一样的啊。嗯，这位听众的电视出了点问题，挑台看见了吗？ 说我们家电视啊，看北京台的时候老是有啪啪的声音和图像停顿，但看中央台就没有这现象，这是什么原因呢？ 挑台 这您找北京电视台问问。也原则上啊应该是这样啊，就是其实是赶巧了，或者说您所看这个北京台这个时候啊，像您所说图像停顿，一般呢这是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高清电视啊，它占这个网络带宽占的是非常大的信号传输，高清信号呢在传输的过程当中，尤其在晚高峰大家都看电视的时候，它会把整个这个主干网，我们的这个光缆网啊，占据的比较严重，所以呢，这个数字信号有时候会有延迟。至于您说中央台没有这现象呢，这多方面的原因，有可能呢赶上这一会儿呢，这个数据包流量不大，所以您没碰上。其实这个延迟，看地方卫视啊，看北京台啊，看中央台啊，我们都遇到过，都会有。只要没有说特别严重的影响您的这个观看效果，不用特别的在意。如果说流畅性和高清性发生抵触的时候，我建议您切换到非高清那个频道，普通频道上去看，相对来说呢，这种卡顿的现象会少很多很多，几乎没有。 嗯，说到台历挂历什么的啊，好多听众还在分享，还在感慨时间的流逝啊。这位也在说2018年的台历啊，您可以奔那哪儿？大会寺、钢岩市场、杂货铺。 哦， 啊，说那儿有那杂货铺，说那儿有卖的。他说我遛狗狗的时候呢经常路过那儿，我在那儿也买过那个挂历。 嗯， 怎么走呢？就是公交车26路大会寺下车，然后呢往东边走，然后呢再往右拐走到头就可以找到这家了。 嘿，大会寺钢岩市场 的杂货铺。好吧，这就是时间。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成沙，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扯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首夜乘舟，划过悲伤河流。你曾说过不分离，要与这一切在一起。现在我想问问你，是否只是童言无忌，天真岁月不忍欺，青春荒唐我不负你。大雪求你别抹去我们在一起的痕迹。大雪也 好几位听众都问到了西绥北大街卖挂历的老爷爷的那个地址在哪里啊？目前还没有听众朋友给我们发过来准确的地址。反正我们这里能看到的就是在西四北大街的路口不远的那个地方。 对。 还有听众说老爷爷姓金，说他经常会把自家的电话呀贴在那个玻璃门那儿，说就怕有人买的时候他不在。 哎呦， 说他随时打个电话他就回来，因为他住的离那个地方也不是太远啊。 有位帮友说，您坐112路电车西四站下车往回走就到了。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看似卖的是挂历，但其实这里面全都是情分，而且大部分来的都是老街坊啊， 对， 老顾客呀，老主顾什么，一年就见这么一回，如果这个店没了的话，这份情也就断在这儿了。所以老爷爷经常会挂在嘴边一句话，就是今年见也许明年就见不到了。好吧，我们继续在我们节目最后的时候呢再来关注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团友，谁会下载 MP4 格式歌曲啊，请教一下可以吗，能不能帮帮忙，谢谢了。他不会啊。 哦，手机上是吧？ 对，电话是15652134104，15652134104。还有听众要租房子。 对，这位朋友呢是想租一个，我看是在哪儿哪条，我看一眼，朝阳区西坝河东里啊，最好是三室的，留了一个微信号13263301382 13263301382。 我们这里呢还有出租房子的朋友啊，我们求租的呢可以帮助大家播出，这个出租的呢您可以听着点 儿， 如果在您那片啊您可以跟他们联系一下啊。另外这位听众也回复了一下，看电视节目停顿是机顶盒的问题，他说我有俩机顶盒，贵的从来不卡，就贵的没事儿，说那个便宜的他老出问题。这位听众给我们一句特别暖心的话啊，说听京城帮帮团时时间过得最快。 哦， 这是给我们最高的评价了。 时间相对论。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节目即将告一段落啊。还有什么啊，只有几个新的转让的信息我们再来说一下吧。 好，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一个日本爱华台式三碟音响一套400块钱，联系电话是13701252205 13701252205。 这位呢转让的是紫铜烧炭火锅一台，试过一回啊，打算150出手，还有商量，电话是15601020413 15601020413。 这位朋友呢有一套苹果手机的充电器数据线，全套都用不着了，是全新的，60块钱转让，微信电话同号17180058088 17180058088。 最后一条信息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辆全新的幼儿学步车，价格可以商量，黄先生，电话是15101115894 15101115894。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线上和线下的互帮互助，那明天同一时间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是记忆的唱片，再见。 没事儿，嘴巴嚼那么几颗满口生香，可是你吃过新疆阿克苏的纸皮核桃吗？你知道当地的核桃还有编号吗？ 其中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33号果就以皮薄、仁儿大、高营养、高出油、无空壳、坏核的特点赢得了内行人的喜欢，吃核桃它是当仁不让。 如果百元一斤的价格让您望而却步，那今天的团购您一定别错过，199元五袋，每袋才39.8元。 赶紧先来公布热线啊，4007106108，4007106108，39.8元一袋。其实啊，这个价格定下来真的是不容易，完全是为了答谢大家对于核桃的认可，都是来自鲜芋仙的品牌，原价是98元一袋，一箱五袋490块钱。这次啊，干脆一步到位，和红枣一样，199五袋，让您品尝。个头大，肉特别厚实，满口生香。 嗯，天冷了就是该吃核桃的最佳季节。有听众说核桃每年这个时候都会买当零食，香香脆脆的，自己和小孙子都爱吃。 嗯， 还有朋友说鲜芋仙红枣买了两箱，那这一次鲜芋仙核桃有团购，也来订两箱。 感谢您的信赖啊，咱们一再说嘴巴干吃的东西选材很重要。 嗯， 天山脚下的戈壁绿洲，新疆阿克苏地区万年冰川，雪水浇灌，每天光照15小时以上，昼夜温差超过20度，日照时间长，温差大，造就出品质极佳的核桃。 而其中33号核桃呢，在生长过程当中保护种子的能力比较强，更好的防止里面果仁不被蚊虫叮咬和细菌感染，所以果壳会比较完整。那这样的核桃呢，坏果率低，外表圆润美观，壳色黄白，果仁橙黄饱满，味醇香甘甜，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那属于老幼皆宜的佳品。 没错，鲜芋仙核桃每年的秋冬都会推荐，不少的老会员之前都在询问什么时候会到货，今天来了就不要错过，赶快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98元一袋，一箱五袋是490块钱，参团价格是199五袋，每袋39.8元，30多块钱，说实话就是回馈价，做不了几天，想要的别光听，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昨天我俩还在办公室里聊，说随便抓几颗核桃吃吃特别好。 是的， 你看核桃仁，它的外形就像我们的大脑，所以呢，我们常说吃核桃比较好啊。像老年朋友呢，下午午休起来随便抓几颗吃吃，还能打五谷杂粮粥，放点红豆、黑豆什么的，再加几颗核桃，香香糯糯的，喝上一碗。普通食物呢，却有不一样的养生功效。 好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各大皮薄、出人率高、满口生香的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199元五袋，满满的一整箱，免费送货到家。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感谢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北京同仁堂、北科建集团大力支持。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我感到很欣慰。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